第163章，承诺。对护士小李来说，这天也挺难忘的。他在值班室的折叠床上合衣睡了一觉，直到前来交班的同事把他叫醒。 几点了？ 他打着哈欠坐在床沿，困得像个抡圈的不倒翁。 五点了。 同事指着外面说。 洗把脸清醒一下吧，外面下雪了，路特别滑，你晚点回去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啊。 小李在水池边噼里啪啦拍了三回脸，收效不大。他迷迷瞪瞪地对同事说， 你先换衣服吧，暖和一会儿，我去病房看一圈。 小李抱着记录表穿过长廊，整层楼都静悄悄的。以前其实不是这样，不论白天还是夜里，这条走廊永远不会安静下来，总能听见病人高高低低的哼声。自从那批特殊的病人把这层病房包圆下来，小李就再没听过一声痛吟，弄得他一度怀疑麻醉药是不是换批次了，怎么药效持续这么久。现在病人走了一大批，这里静得简直可以闹鬼。走廊里负责守夜的兵还在，站得像几个小时之前一样笔直。小李冲他们露了一个梦游似的微笑，转头进了906。应高奇要求，这里已经变成了双人间，两张床并排而放，床头有个透明夹片，夹着病人的名字。靠窗的那张上面写着秦灸，靠门的是油货。小李查完秦灸的点滴，走到油货床边，冷白色的大灯没打开，房间里一片昏暗，只有监测仪的屏幕和点滴的调节器发着柔光。小李借着那点光亮记录波动数据，记完一抬头，油货浅色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睁开了，正悄无声息地看着他。小李一声惊叫，记录本吓掉了。门外的兵推门冲进来，紧接着换好衣服的同事也一阵风似的刮进来，问：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情了？ 他醒了， 真的。 同事冲向病床，查了半天又扭头问： 你确定吗？ 确定啊，眼睛不是睁着的吗？ 小李说着走过去，却见床上的人面朝里侧躺着，闭着眼呼吸清平，就像从未醒来。 哎呀，主人说了他起码还要三四天呢。 同事点开监测图，那条长长的波线图在几秒前有一个骤升，又在转眼间恢复平稳。 我真的看见他醒了，睁眼就摸了一下耳垂。 摸耳垂？ 同事探头看了一眼。 啊，这边还有个耳钉呢。 他们看完体征数据，又在床边不信邪地等了很久，油货始终没有要睁眼的意思，就好像他只是梦见了某些人某些事，乍人惊醒，确认无碍，就重新陷入了昏迷。小李受了这么一出惊吓，彻底没了睡意，也不着急交班回家了，他打算待到7:30食堂开门，吃过早饭再走。这么一待，他就受到了第二次惊吓。清晨7:05，他帮同事去给加护病房换点滴，刚进门就见一个男人坐在床边，单手拆着什么东西，目光却一直落在另一张床上。听见脚步声，男人抬眼朝门口看过来，乌沉沉的眸子微微眯了一下，像是要看清来人是谁。男人气质沉稳，透着一股懒洋洋的意味，可能就是太理直气壮了，以至于小李有点虚。 哦，对不起，走错了。 小李下意识道了个歉，端着盘子匆忙退出去，转头就跟守夜的兵队视上了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问号。小李在疑惑中抬头一看，房间号906， 根本没错呀。所以坐床边的人是谁？小李愣了两秒，再次推开门。这次他看清了，靠窗的那张床被子掀着，那个英俊的男人已经站了起来，个头非常高。为了让过吊高的点滴瓶，他还得低着头。不是秦鸠又是谁呢？ 你醒了？什么时候醒的？我是负责这边的护士，叫我小李就可以了。 小李一脸讶异地走过去。刚醒。秦鸠点了一下头，他久未说话，嗓音低沉中透着一股倦懒的雅意。小李护士年纪轻，脸皮薄，愣是听了个脸红。他脸一红就会低头，一低头就看见了秦鸠手上拎着的东西，一根被强拆的点滴针头，还粘着两根胶布。 哎，你拔针头干什么呀？ 小护士的脸说褪色就褪色，眨眼就变得严厉起来。 哦，我看输液瓶差不多空了，叫人太麻烦，就自己来了。 说着，秦鸠和小李同时转头看向点滴瓶，大半瓶水在里面无辜晃荡。 差的有点多吧？ 小李指着瓶子瞪人。 抱歉，刚醒有点迷糊，一晃神就看差了。 秦鸠的态度绅士又诚恳，可惜小护士见多了，根本不上当。小李抱着记录本，脸上明晃晃地写着：“扯，你接着扯。 我跟你说，不止你一个，之前你那几个朋友或者战友都干过这样的事。” 小李虎着一张脸：“ 我们的人，他们都在这儿。” 秦鸠闻言走到门口，一眼先看到了守门的兵，接着看到了对门名牌上的楚月。 之前都在，前几天伤养好了就走了，好像有正事。 小李想起高奇的一系列嘱咐，解释道： 你那个叫高奇的朋友说是什么部队归队审查，现在住在这里的就只剩你们两个了，还有对面那位姓楚的病人，他的眼睛已经做过手术了，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先声明啊，本来你们都是豪华单间，高奇让我给你们凑的一屋，万一不合适，你找他去。 说话的时候，小李一直看着秦鸠，发现秦鸠听到高奇和楚月的名字时，脖梗肩膀的筋骨线条有了一丝变化。他一个医院工作的人，很明白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。直到这时，小李才意识到刚刚漫不经心的秦鸠其实带着攻击性。小护士吓懵了，他在想，刚刚如果自己不小心说错了什么话，现在是不是就横在地上了？ 对面病房，我方便看一眼吗？ 小李怂兮兮地看着他。秦鸠盯着他的眼睛看了几秒，失笑说： 这次是真的抱歉，没确定这是哪里之前，我总要提防着点，吓到你了？ 没有没有。 小李下意识摇头， 理解理解。 摇完，小李又暗暗啐了一口，心说色相误人呐、色相误人，居然这么轻易就被说服了。 所以对面病房， 秦鸠冲对面抬了抬下巴。 方便的，我刚给掖过被子，他一直没醒，主任说还需要几天。 小李干脆把楚月的状况、检查结果以及风险一股脑都倒了出来，免得秦鸠还有戒备。不过他很快发现，这位是个干净利落的实干派，靠嘴是说服不了他的。他看完楚月的体征监测数据，都不用小李解说，就明显放下心来。 这些数据还挺专业的，你都看得懂啊？ 小李帮楚月关上门，又跟着秦鸠回到906。 还行吧。 事实上，秦鸠对这些非常了解， 毕竟他曾经在系统的医疗中心住过大半年，每天打交道的都是这些数据，快变成半个专家了。秦九拉了一把椅子在油火床边坐下，小李戳开监测仪指着屏幕说， 你不看一眼他的数据？ 看过了。 什么时候看的？ 刚醒的时候。 哑口无言间，小李瞥到秦秋筋骨明晰的手背上有一片青，他经验丰富，当然知道这种淤青是怎么造成的，如果打点滴的时候不注意拉扯到针口，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那他又为什么会拉扯到针口呢？是刚醒的时候只顾着去看另一个人的情况，没有注意到自己打着点滴吗？监控仪温和的蓝光映照着秦秋的侧脸，轮廓被光影衬得更加的深刻英俊。他空身坐着，手指抵着下巴，微垂的眸光落到床头，就再也没有移开过。秦秋身上所有的攻击性和危险性都收敛起来，像一个沉静的守候者。小李本想说，我还是给你把点滴挂上吧，但他感觉这环境不适合开口，左思右想，决定先避一避。这一避就避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秦秋除了洗漱基本没有离开过那个位置。 小李实在没忍住，跟主任叨叨说， 东西倒是正常吃，觉睡没睡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每次过去他都是醒着的。 数据呢？ 哦，监测仪倒是一直挂着，比我健康。 嗯，那也行的。 主任，你是不是怕他呀？ 胡说八道。 那你怎么不去骂他一顿？以前要是哪个病人这么干，你肯定要劈头盖脸的训一顿的，骂得对方老老实实。我们现在需要他老老实实，明天就要全面检查了，他万一来一句过两天再说，那怎么办呀？ 不会，明天老吴和部队那边人都来了，肯定能给他把事情交代明白的，听明白了不就配合了吗？ 等一下，你觉得他这样是因为不配合？ 也不是吧，可能还是不放心我们，毕竟他们以前的经历确实是挺复杂的，换我那警惕性也只会更高。唉，你不懂。 小李默默瞥了一眼主任的秃头，觉得中年老古董无法交谈。秦秋他们的手机也在审查范围内，一进医院就被拿走了，所以秦秋的等待真的就只是等待而已，连个打发时间的东西都没有。小李试着换位思考了一下，如果是自己肯定早就坐不住了。他一直觉得秦秋并不是温和的人，锋芒毕露的人就算沉静下来也带着棱角，难以想象他居然这么有耐心。有一次小李实在没忍住对他说， 这边有专门的提醒铃，他醒了只要按一下我们都能知道，不会耽误什么的，你其实不用这样盯着的。 没事，不是怕耽误。 那是因为什么呀？ 秦秋懒懒一笑没有回答。小李很懂分寸，也没有多问，他只是偶尔会想这个人还要等多久呢，好在这个时间并没有太长。 第二天同样是清早，小李同样轮值一夜要跟同事交班，在交班前最后例行公事的查了一下房。他把新的点滴瓶挂上，调节好了速度，跟秦九简单说了两句注意事项，便打算离开了。就在他退到病房外合上门的时候，忽然透过方形的玻璃看见那个长久等待的人轻身向前，半开的窗帘外是茫茫冷白，大雪应和着节气连下了三天，天寒地冻，走廊比屋里要更冷一些。小护士在原地怔愣了许久，直到手指间感到了一抹凉意，这才意识到 病床上的人终于醒了。游霍在梦里走了很长很长的路，刚到终点就感觉自己被人拥抱住了，熟悉的气息笼罩过来，强势又温柔。他因为不舒服而紧蹙的眉头慢慢的松开了，还没完全睁眼就哑着嗓子低声道： 秦主。 游霍太久没说话，并没能真正的发出声音，但秦鸠却好像听到了，他好像总能听到，他沉沉的嗓音落在游霍的耳边说： 我在，大考官，你睡了好久。那天小护士问秦鸠为什么要这样寸步不离地等着，秦鸠没回答。其实是因为很久以前他对游霍说过一句话，他说等哪天从这倒霉系统里出去，我陪你再去检查一下眼睛，如果要做手术也没关系，我会在旁边等着，等你睁眼。后来种种意外，他错过了那一幕，甚至忘了这句话，他始终耿耿于怀。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他不想再食言了，从此以后他都不会再食言了。